你第二行。那么这是十四种无为功德的第十一种啊，这个痴难啊，十一者，消沉寻明，法界身心犹如琉璃，朗彻无碍，能令一切昏沉信障住我殿切，我殿切永历持案啊，这个奥殿家啊，奥殿家那么这一段是讲利于痴啊。那么我们晓得这个于痴啊是根本烦恼啊，可以说呢是根本中的根本。那么也是最难断的啊。那么修行人呢的确呢也是以这个为修学的最重要的一个重点。那么可是首先呢，我们要晓得我们为什么会愚痴啊。这个愚痴就是大经里面常讲的根本无明啊，也就是起心论里面所说的不觉啊。那么这个在大乘法门里面呢是中心的问题，不觉就是迷啊，就是痴，就是暗啊。那么这段事情啊，这个楞严经里面说的很多啊。我们这个大经呢在前面是讲到第三句啊，那么以后我们就选讲这个最重要的这一部分呢，叫第六句。那么楞严在以前呢我们讲过三四遍啊，可是讲的很多了啊。那么这次我们选最重要的出来讲呢对于我们这个老同修来说是格外的有利益啊，对于新学的同学来说呢也比较会轻松一点啊，因为这个经论太分量太多了啊，对于初学的人是增加压力。无明啊，你看经里面常讲啊无实无明啊，无实没有开始啊，这是迷呀、啊！在第四卷里面，世尊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是眼若大多，迷头认眼。啊，举出这么一个公案，给我们说出这个迷的状况。啊，佛在华严，在圆觉里面呢。跟我们说一切众生本来成佛，佛眼睛看我们都是佛啊，佛看我们都不迷，而是什么呢，你自己迷了，这个东西麻烦了，是你自己迷了啊，别人看你不迷啊。你要不信呢，我再举个例子啊。上个星期我看到有一个同修啊， 我们一起出门去的时候，他非常紧张，啊，到处找东西，啊，找了很久啊，他都找不到的时候，他问大家，你有没有看到我这个皮包哪里去了？皮包当然很重要啊，里面装的钱、装的钥匙东西，很重要的。啊，急得都满头大汗。他那个皮包在哪呢？就挂在他的上。我不可能，皮包不就是挂在这什么？哎，他一下就了，他就，你想他迷在什么地方？我们看他没丢啊，啊，东西明明就挂在这个身上啊。可是他自己也急得满头大汗，到处去找，找不到，到处去问人，你有没有看到？你有没有看到？那个眼若大多，迷头人影也是如此。啊，佛看我们呢，就像这样，就像这样，我们自己急得满头大汗，到处乱找，啊，哪里晓得要找的东西啊，原来就在自己身上。那么这些道理呀、啊，可以说在经论里头已经说的很多很多，啊，很多很多，啊，实在讲的时候呢，不迷嘛，啊，就是论言前面三卷呢，也许就够用了，啊，七处真心虽没有明说，也等于啊。全部都脱出来了，都显示出来了。啊，十方显见呢，更说得明白了。啊，我们的见性，啊，闻性，六根根性，你看，世尊说了之后，啊，连波斯匿王啊，都大彻大悟了，啊，都晓得了。这六根根性呢，几时迷过呢？没迷过。现在有没有迷呢？现在还没有。啊，将来会不会迷呢？永远不会迷。啊，那就是根本智啊！啊，那就是佛性。啊，它起作用的时候。尽虚空变法界，过去未来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那么这些智能都是你现在本来具足的啊，本来具足的你迷了啊，怎么个迷法呢？啊，像起心论里就给我们讲的，这个论言里头说，至今立知是无明本啊，这是说出来你为什么会啊，起心论里面讲一念不觉，这一念不觉就把你的清净心啊，就是清净圆觉心啊，就是你的真如本心啊，这个一念不觉这就迷了，迷了以后呢，我们就不叫他做清净心了啊，不叫他做本心了，把他换个名字，实际上还是他。实际上还是他啊，换个名字叫做阿赖耶啊，但是麻烦在哪里呢？就是这一迷之后啊，他越迷越深，他不会回头，就麻烦在这个地方啊，这个才由阿赖耶变为三系六处啊，才变现出这个世界的一真庄严啊，只说明啊，这怎么个迷法的啊？怎么迷的啊？但是诸位也晓得，迷悟是一，不是二啊！啊，这就是我们不容易回过头来，不容易啊破迷开悟。啊，为什么呢？我们总是把迷雾看作两桩事情啊，不知道迷雾是一桩事情啊，是一桩事情。好比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啊，这个同修的时候钱包在他身上，他自己忘掉了，他到处就乱找啊，并没有离开他嘛 啊，所以越觉悟了， 哦，觉悟了， 现成的，不必找了嘛，老早带在身上了嘛。啊，所以是一不是二 啊。我们对这个真如本性呢，之迷失也是如此。啊，讲真如本性，讲阿赖也是一不是二。啊，可是这个事情呢，的确不容易打破。啊，不容易打破的原因，就是因为你有执着。啊，即使你不执着了，你就醒过来了。啊，如果还用执着，即使十方如来给你讲经说法，讲无量劫，你的程度跟今天还是一样，没有进步。为什么没有进步呢？因为你的执着没放下。啊，执着里面最大的就最根本的一个执着，我执。啊，本经里面讲的，圆觉经里面讲的，啊，妄认四大为自身相。啊，执着这个我。妄认六尘缘影为自心相，好了，你得有两个妄认，这两个妄认就是痴暗，就是痴暗的根本。啊，不知道这个是假的呀，不是真的呀。啊，所以我们要是不认真的话，啊，不认真在这个里面去探讨、去研究，啊，去修行，那就要晓得，无量界以来一直到今天，你看看我们还是个什么样子？啊，无量界到今天，诸位生生世世都在修行啊，啊，修了这么多时间了。你今天还是这个老样子，生生世世永远是这个样子，啊，好像那个念书不用功，年年留级，啊，念了一辈子还是一年级，那有什么办法？啊，总没有办法向上再提升一级，啊，这个就是你不能破执着啊。虽然经论的这个经文很熟，啊，熟不能起关照作用。啊，念的这个经论呢，死在经论之下。啊，死在经论之下。啊，这是我们的过错。啊，般若经里常常教给我们，一文字般若。其观照般若，正实相般若。啊，我们文字般若有了，啊，天天在读经，天天在听经，这都是文字般若。啊，可是底下一步功夫呢，就失掉了，没有啊起观照的作用。啊，所以你没有办法证得实相。那么我们今天是不是缺乏的，就是缺了个关照。啊，我们今天呢，来给诸位细细的说说这一段经文。啊，消沉玄明，玄是回头。啊，那么这个就是说明了。啊，刚才跟大家讲的。我们五十劫以来，啊， 是什么？ 妄为明觉啊，就是本经里面讲的至见立智啊，啊，怎么样就起了无明啊，把本明失掉了啊，迷己为无，这句话不好懂。自己是什么？自己是化身的，把化身迷了，以为是外面的物，外物，不晓得是自己的清净化身，不知道。啊，任物为己。这个颠倒啊，这个意思我这样说啊，诸位恐怕一下还不能够体会啊。我们再比一个，举一个比喻来说，那么我相信你们都做过梦啊，天天都做梦啊，我们就以梦啊来做个比喻啊。当你在做梦的时候，那个梦中啊，一定有你自己啊，没有你自己了，梦是谁做的呢？所以梦里面呢，不管你做什么千奇百怪的梦啊，那梦里头一定少不了你自己啊。那么还有一些人，还有一些屋啊，也有天地，也有山河啊。当你醒来的时候，你有没有想一想？这梦从哪来的啊？这个梦境是从什么地方显现出来的、啊、有没有去想象过梦里面的自己、别人、山河大地、以及虚空，都是你自己心里头变现之物啊？能变的是你的心啊，所变的是梦中境界啊。整个的梦境不是你自己，是谁？你们想想看是谁啊？那么我也给诸位说，什么叫化身？整个梦境就是化身。为什么？都是你自己的身嘛、啊、正是佛家所谓是心外无法，法外无心。你想想梦境里头哪一法不是你的真心？法法皆是、啊、所以在这个境界里头，真正入这个境界叫一真法一，这个境界是一不是二啊。不但在理上说是一，相也是一啊。你将来修行到高级的修行呢啊，给你讲要修行一相三昧，一行三昧，一相三昧，一行三昧，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所以诸位要是真正明白之后恍然大悟啊，净虚空变法界是我们自己真如本性所现的现象，就是跟梦境一样啊。啊，我们这个不觉啊，不觉就是迷，迷就出这个现这个境界，就好像做梦一样啊，现这个境界啊。可是你现在把你自己所变现的这个十法界一真庄严迷失掉了，认为啊、哦、那是万物啊，身外之物，心外之物，这就是你的名，这就是你不觉啊。就好像在梦中一样，自己做梦，还梦里那个是外面的人，那是外面的境界，与自己都不相干， 就跟这个情形完全一样。啊，一切万物里面，啊，抓那么一点点的时候，认为是自己。以这个六尘缘引的心，这四大五四大假合的这个身呢，认为这个是自己啊，这个是自己没错，的确是自己，但是只是自己的一小部分呢，不是自己的全体呀。啊，拿这个一小部分当作全体，把这个全体迷失了，认为不是自己。这就叫做痴啊！啊，这个就叫做无明，就叫做颠倒。啊，一切凡夫不晓得万法唯心呐，啊，不晓得本性空寂。性体是空寂的，性变现出来这个相，给诸位说还是空寂的。啊，这个空寂的呢，就叫做诸法实相。啊，诸佛与大菩萨，我们讲正德。他证的是什么？就是证的这个空寂。啊，体是清净寂灭，相还是清净寂灭，连作用也是清净寂灭，真正叫不可思议啊！啊，那么讲到证，一定是要你自己证，别人帮不上忙。啊，诸佛菩萨也没有办法，也帮不上我们的忙。啊，他只能给我们指一条路子。啊，我们循着他这个路，啊，自己要去求证。啊，那么二乘圣者。他不晓得万法唯心呐，《华严经》里面所说的“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啊，这个心不是说的六尘缘引的心，啊，六尘缘引的心没有这么大的能力。啊，虽然能力很大，但是比起真心，那是小巫见大巫。啊，他的力量太有限了。啊，所以小乘人不晓得这个道理，也没有见到这个真相。啊，假名无量啊。啊，菩萨没有见性的菩萨。啊，我们通常讲的叫全教菩萨。也不能够完全通达这个诸法唯心的这个事实啊，所以菩萨叫做中道啊。其实这个凡夫的愚痴啊，这个小乘啊。这个偏真涅槃啊，偏真大乘的菩萨的中道，都不是究竟法啊。我们看今天观世音菩萨在给我们讲圆顿大法，他老人家怎么说的？啊，我们要把这个经文记住啊，他教给我们。消沉玄明， 法界身心犹如流利狼车云来，这是菩萨教给我们的，这个境界就高了啊。像《金刚经》里面所讲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十法界一真庄严，都是有为法。那么这个叫诚信呢，用诚信就代表了啊，菩萨明白这个事情，就好像什么呢，我们做梦的时候的梦境一样，梦中境界是幻化，不是实在的。几个人能够觉察到我们现前这个境界是个梦境，跟梦境里完全一样，那是你真正觉悟啊。你一旦觉悟到这个境界是完全是这个梦中所现的啊，是真如本性的时候不觉所现啊，所现的一切现象就没有一相不是你自己，都是你的这个清净发生。啊，苏东坡游庐山啊，做的诗里头有两句说：“溪深净是广长舌，山色无非清净身。”啊，他在佛法上稍微透了一点消息啊，那其实不止这个境界啊，但是这一点已经就不是普通人能够见得到的。啊，所以菩萨了达啊，六根的根性，六尘的尘性，六识的识性，通达明了啊！这样啊，才能够消落昏意啊。这个消就是消落的，消除掉啊，消除什么呢？消除你呀。啊，你也就好像我们眼睛有一层昏衣啊，有一层这个现在所讲的白内障啊，有个白障、看不见了啊。那么这个东西去了之后，你的眼睛又恢复正常了啊。那么这个样子的啊，才能够玄归本有的觉性。这个觉性呢是光明的，所以叫消沉玄明啊，沉就是障碍啊，这个障碍呢就是迷啊，就是痴啊，不痴不迷了，沉就消了啊。本明，本明就是起心论里面讲的本觉啊，本觉就恢复了。玄就是玄复，恢复啊，恢复了光明的觉性啊。到这个时候是什么境界呢？到这个时候你晓得法法为心呐，法法圆照啊，所以才讲是法界身心啊，犹如琉璃啊，这个时候狼彻无碍。这个境界观世音菩萨证得了啊， 他怎么证得的？他用梵文文字性的功夫证得的。啊，我昨天在南部讲经，还有一个人就提了这个问题，啊，问这个，我们怎么样去修梵文文字性？啊，大概问我这个问题的人，总有几十个人之多。啊，可见的大家很关心。这些事实的真理，你没有搞清楚，你怎么反问？你从哪个地方反？你无从下手啊！可是佛法了。讲方便法啊，所以说方便有多门呐、啊。这几天呢，你们在看这个六祖坛经的录影带，传香忏悔不知道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还没有看到啊。不过我们以前呢，六祖坛经详细的讲过啊，大乘法里面这个一开头修行呢，就叫你反闻文字性啊。从什么地方修起呢？从三归修起啊。你们想想，归就是返吗？就是回来吗？就是回来吗？啊，自性是什么呢？你看坛经里面给我们讲三归啊，佛是自性觉啊，自性觉是佛啊。我们六根在六尘境界里面不迷就是觉啊。皈依佛是什么呢？从前是迷在六尘境界里头，现在我在六尘境界里回头了，不迷了，不迷了啊。这就叫皈依佛啊。啊，皈依佛就是皈依自心觉。法是自性真，僧是自性净。你一天到晚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啊，你能够皈依自性觉，皈依自性真啊，真是不邪，没有邪，这个邪见呐、啊，啊，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然，你这个不叫做梵文，叫什么呢？啊，天天早晚课在那里念，不晓得意思，不知道怎么个修法。啊，还要去问别人。那么这是值得我们去反省去检点啊。那么刚才说了，说过了啊，你的根本的确是我执啊，妄认四大六尘缘因为自己的身心，这个是根本啊。这一关要不能突破，纵然是无量界的修行都不能成就啊。这个话不是我说的啊，佛在圆觉经里面讲过的 我们下个月啊，大概这次有通知，下个月我们开始讲研究经。啊，定的是每一个星期三是吧？星期四啊，每一个星期四，就是这个星期四开始啊，这个月开始啊，下礼拜开始啊。哦，我都不晓得啊。啊，我们圆觉经那个注解的本子还有没有？够不够用？够用啊，好，准备好了啊。我们讲这个注解啊，我们的讲堂是长期到场，不受限制，我们可以细讲啊，细讲诸位有受用啊。这个圆觉经呢，分量比这个楞严呢少很多，大概只有楞严经的五分之一啊，所以我们准备啊用一年或者到两年的时间，我们细细的来研究这部经啊，希望大家好好的把握这个机会啊，因为这个经呢是从头开始讲啊。那么圆觉里面的道理跟楞严里面的道理是完全相通的啊，所以可以互相呢来转注的啊，就是彼此互相解释，拿楞严来解释圆觉，拿圆觉来解释楞严啊，你就看这个大乘经的这个教义啊，它是贯通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要真正是要细心去体会啊，要晓得这个觉与不觉是一回什么事啊。啊，那么诸位还要晓得一桩事情啊，大乘经论呢不容易听得到的啊，不容易做到的。现在讲经真是越来越少了啊！我这次到南部就有两个处所没有得我同意啊，也没给我商量，他们居然在那里开会呀，请我去讲楞严经啊！我说没得我同意，你们那个会白开了。因为这个经是大经啊，不是小部头经的啊。如果我们是一个月到那去讲五天，这个楞严经要把它讲圆满，最低限度得要五年的时间啊，要五六年的时间，这时间太长啊，所以我也不敢答应啊。这是讲经的这个机缘呢，实实在在是不容易遇得到啊，希望大家要珍惜啊。同时呢啊，我们现在这个道场啊有一个很大的遗憾，就是你们听了啊，我看好像都好像开悟的呀，都没问题了吗啊。也许这是孔老夫子所谓大智若愚啊，这没有问题，应当要有问题啊，这个问题啊，特别是我们这个录音带跟录影带啊，诸位听了之后啊，希望多多的提出问题来啊，提出问题我们随时要解答啊。那么这个帮助远方没有机会到现场来听经的人啊，这是帮助他们啊。或者你发现有问题，别人有问题，你自己没有问题，你也可以带别人呢来发问啊。那么这个是大慈悲心呢 啊，应当啊去帮助别人啊。这个经义不能透彻的了解，对于修行就造成障碍啊，所以是盲修瞎练。这个阿颠伽了是梵语， 中国的意思呢，这个意思是讲没有善心啊，没有善心的人啊，那么这个一禅体也是没有善根的人啊，阿殿家是没有善心啊。那么这个名词用得很广泛啊，用得很广泛，在这个大乘经里，凡是不晓得幸福众生三无差别这一个事实的真相，都叫做无善心啊，可见的这个名词用得非常的广泛啊，不但我们，包括了我们啊，连二乘全教菩萨都包括在其中啊。那么这两个字有一点像我们中国人讲的愚者，我们中国人讲愚者有这个印度啊阿殿家的意思啊，阿殿家的意思啊。那么能够叫阿殿家永立持安，可见的这个功德是非常非常的殊胜的。那么我们再问呢啊，观世音菩萨有这么殊胜的这个功德啊，那我们现在确实啊很愚痴啊，智慧不开啊，无明没破啊啊，观世音菩萨应当大慈大悲啊，帮助我们破无明开智慧啊，何以我们今天的时候还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呢？那么这里我们也想，不是观世音菩萨没有能力，而是我们自己不能够接受观世音的这个神力的加持啊。换一句话说，我们本身有障碍啊，啊，不是菩萨有分别心啊，啊，不是菩萨拒绝我们啊，是我们本身有障碍，我们本身排斥菩萨的这个神力功德啊，不能够接受啊。如果我们自己真正觉悟了啊，修菩萨这个法门与菩萨感应啊，你修观世音菩萨这是本尊呢，那当然感应，修其他的菩萨再给诸位说与观世音菩萨也感应，为什么呢？佛佛道统啊，啊，哪有不感应道教的道理呢？啊，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如法不如法，问题在这个地方。啊，如法才有感应，不如法则没有感应的。啊，像我刚才跟大家讲的这个三皈依。啊，这是我们的修行的根本法啊，在佛法里面个人的功课都不相同啊，都不一样啊，但是这个三皈依啊是共同的功课实教啊，是贤教还是密教啊？八万四千法门，没有不修三皈依 所以这个是共同科目，这是最根本的一个科目，我们都没有做到，还谈什么感应呢？啊，念佛是迷心念佛啊，是邪心念佛，是染心念佛。那么我说这个你们听起来不高兴，你想想看是不是，我讲真话，我们一天到晚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说问问自己迷不迷？迷呀、啊！你在境界里面起心动念吗？你怎么不迷了？你在境界里分个人我是非，你怎么不迷了？你迷了。觉心里面，觉心是清净的啊。六祖大师说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那是清净的，清净心里头本来无一物啊。